忘不掉那星期天，我和他相逢在那偶然间。他好像天上神仙，他为我降临到这尘世间。我只要看他一眼，心头就一阵甜。他对我张开笑脸，叫我怎能不为他迷恋。他是我的生命整个改变，一见他出现，世上一切烦恼全都变成轻烟。我愿意为他把我一切奉献，身边就是痛苦无限，我也张开笑脸。他给我爱恋，给我无限爱恋，他是我的天使，守在我的身边，守在我的身边。相信他是神仙，他为我降临到这尘世间。我只要看他一眼，心头就有一阵甜。